资治通鉴卷第89禁忌11孝敏皇帝下。建兴二年春正月辛未，有如日陨于地，又有三日相乘，处西方而东行。丁丑，大赦，有流星出牵牛，入紫薇，光烛地，坠于平阳北，化为肉，长30步，广27步。汉主聪悟之，以问公卿。陈元达以为女宠太盛，亡国之争。聪曰：“此阴阳之理，何关人事？”聪后刘氏贤明，聪所为不道，刘氏每归正之。己丑，刘氏卒，谥曰武宣。自是必宠敬尽，后宫无序矣。聪至丞相等7宫，又至辅汉等16大将军，各配兵2000，以诸子为之。又至左右司隶，各领户20余万，万户置于内史，单于左右府各主6夷10万落，万落置于都尉。左右选曹尚书，并点选举，自司隶以下6官，皆魏亚仆射。以其子粲为丞相，领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晋封晋王。江都王延年录尚书6条事，汝阴王景为太师，王玉为太傅，任以为太保，马景为大司徒，朱暨为大司空，中山王耀为大司马。人臣王子春等及王俊使者至襄国，石勒逆其胫足精甲，雷师虚服以示之，北面拜使者而受书。郡未勒主委，勒阳不敢直，悬之于壁，朝夕拜之，曰：“我不得见王公，见其所赐如见公也。”复遣董昭奉表于郡，期以3月中旬亲诣幽州，奉上尊号，以修监于枣松，求兵州牧广平公。乐问郡之政事于王子春，子春曰：“幽州去岁大水，人不立时，郡积粟100万，不能镇善，行政苛酷，赋役阴繁，忠贤内离，夷狄外叛，人皆知其将亡，而郡意气自若，增无惧心，方更致力台阁，布列百官，自谓汉高魏武不足比也。”乐抚讥笑曰：“王彭祖真可擒也。”郡使者还祭，具言石勒行事寡弱，款诚无二。郡大悦，亦交代不复设备。杨虎掠汉中利民以奔城，凉州人张贤等起兵逐杨南狄，南狄去，贤以其地归城。于是汉家、涪陵、汉中之地皆为城有。城主雄以李凤为凉州刺史，任回为宁州刺史，李公为荆州刺史。雄虚己好贤，随才受任，命太傅襄养民于内，李凤等招怀于外，行政宽简，欲无至求，兴学校，置史官。其父民男丁碎骨3斛，女丁半之，疾病又半之，户调捐不过数丈， 棉数两，事少一息，民多复食。心腹者皆己复除。是时天下大乱，而蜀独无事，年谷屡熟，乃至闾门不闭，路不拾遗。汉嘉仪王充归，诸使沈赵、建宁篡江，皆归之。八郡常告急，云有进兵。雄曰：“吾常忧琅琊微弱，遂为石勒所灭，以为耿耿，不图乃能举兵，使人欣然。然雄朝无遗品，爵位滥溢，力无禄制，取己于民，君无不武，号令不肃，此其所短也。二月壬寅，以张轨为太尉、凉州牧，封西平郡公。王俊为大司马，都督幽蓟诸军事。荀祖为司空，领尚书左仆射兼司隶校尉，行留台事。刘琨为大将军，都督兵州诸军事。朝廷以张轨老病，拜其子石为副刺史。石勒转言将袭王俊，而犹豫未发。张宾曰：“夫袭人者，当出其不意。今君言经日而不行，岂非为刘琨及鲜卑乌桓为无后患乎？”勒曰：“然，为之奈何？”宾曰：“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，将军虽远出，彼必不敢动，且彼未畏将军，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。清军往返不出二旬，届时彼虽有心，必其谋已出师，无以还矣。且刘琨、王俊虽同名近臣，实为仇敌，若修奸于琨，宋至请和，琨必袭我之福而快郡之亡，终不救郡而袭我也。用兵贵神速，勿后食也。”勒曰：“吾所未了，右侯已了之，吾复何疑？”遂以火消行，至伯人，杀主簿游伦，以其兄统在范阳，恐泄君谋故也。遣使奉笺送至于刘琨，自陈罪恶，请讨郡以自效。琨大喜，移袭州郡，称即于伊卢方议讨乐，乐走服无地，求拔幽都以赎罪。今便当遣六修南袭平阳，除建伟之逆类，降之死之不接，顺天复民，亦奉皇家，斯乃囊年积成灵佑之所至也。三月，乐军达易水，王郡都护孙伟持遣白郡，将乐兵拒之，有统进之。郡将佐皆曰：“胡贪而无信，必有诡计，请击之。”郡怒曰：“时公来，正欲奉待我耳，敢言击者，斩。”众不敢复言。郡设降以待之。人申，乐陈至计，斥门者开门，犹已有伏兵，先驱牛羊数千头，声言上礼，时欲色诸街巷。郡使惧，或坐或起。乐既入城，纵兵大掠。郡左右请御之，郡犹不许。乐生其听事，郡乃走出堂皇，乐众执之。乐召郡妻与之并坐，执郡立于前。郡骂曰：“ 胡奴调乃公何凶逆如此？”乐曰：“公未冠元台，手握强兵，坐观本朝倾覆，增不救援，乃欲自尊为天子，匪凶逆乎？又委任奸贪，残虐百姓，贼害忠良，独变烟土，此谁之罪也？”使其将王洛生以500骑送郡于襄国，郡自投于水，数而出之，斩于襄国市。乐杀郡麾下精兵1000人，郡将佐争议军门谢罪，贿赂交错。前尚书裴宪、从事中郎荀绰独不至，乐召而让之曰：“王俊暴虐，孤讨而诛之。”诸人皆来庆谢，二君独与之同恶，将何以逃其路乎？对曰：“现等世事尽朝，贺其荣禄。俊虽凶粗，犹是尽之藩臣，故现等从之，不敢有二。明公苟不修德义，专事威行，则现等死自其愤，有何逃乎？请就死。”不拜而出。乐召而谢之，待以客礼。绰续之孙也。乐属朱硕、早松等以纳贿乱政为幽州患，则有统以不忠所事，皆斩之。及郡将佐亲戚家资皆至巨万，为裴宪、荀绰只有数百余志，盐米各10余斛而已。乐曰：“吾不喜得幽州，喜得二子。”以宪为从事中郎，绰为参军，分遣流民，各还乡里。乐停祭2日，焚郡宫殿。已故尚书燕国刘汉行幽州刺史，数骑至守宰而还。孙伟遮击之，乐谨而得免。乐至襄国，遣使奉王俊守献捷于汉。汉以乐为大都督，督陕东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，东单于，增封12郡。乐故辞，受2郡而已。刘琨请兵于拓跋伊卢以击汉，会伊卢所部杂胡1000余家谋应石乐。伊卢悉诛之，不果复琨曰：“琨知石乐无降意，乃大惧，上表曰：‘东北8州，乐灭其妻，先朝所受，存者为臣。乐据襄国，与臣隔山，朝发夕至，常务害惧，虽怀忠愤，力不从愿耳。’”刘汉不欲从石乐，乃归段匹堤。匹堤遂据蓟城。王俊从事中郎杨玉，单之兄子也，逃奔灵芝，以断及路卷。会稽朱左车、鲁国孔纂、泰山胡武义自弃逃奔昌黎，以慕容伟。是时中国流民归为者数万家，唯以冀州人为冀阳郡，豫州人为成州郡，青州人为营丘郡，滨州人为唐国郡。初，王俊以少婿为乐陵太守，屯燕次。郡败，婿附于石乐。乐以婿子义为都护。郡所属渤海太守东来刘印弃郡依婿，谓婿曰：“凡立大功，必仗大义，君尽之忠臣，奈何从贼以自污乎？ 会断匹堤以书邀叙同归左丞相睿，叙从之。其人皆曰：“仅弃乐归匹堤，其如意何？”叙泣曰：“我岂得故子而为叛臣哉？”杀异义者数人。乐闻之，杀异。叙遣刘印使江东，睿以印为参军，以叙为平原太守。石勒遣兵为叙，匹堤使其弟文渊救之，乐隐去。襄国大饥，谷二升值银一斤，肉一斤值银一两。杜涛将王真袭陶侃于林帐，侃奔射中。周访救侃，击涛兵破之。下五月，西平武穆公张轨请急，一令文武将佐勿安百姓，上思报国，下以宁家。己丑，鬼轰长史张喜等表世子时设复位。汉终身王耀赵冉寇长安。六月，耀屯魏瑞，冉屯新丰，所称将兵出拒之。冉有轻嗔之色，长史鲁辉曰：“晋之君臣自知强弱不敌，将至死于我，不可轻也。”冉曰：“以司马摩之强，吾取之如拉朽，所称小数，岂能乌吾马蹄刀刃也？”臣率轻骑数百逆之，曰：“要当获琛而后食。”琛与战于城西，冉兵败而归，悔曰：“吾不用鲁辉之言以至此，何面目见之？”先命斩辉。辉曰：“将军余必以取败，乃复计前害胜，诸忠良以惩分，犹有天地，将军岂得死于枕席乎？”赵家所称票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录尚书、承制行事。耀冉复与将军殷凯率众数万向长安。屈允逆战于平邑，允败收兵。夜袭凯营，凯败死。耀乃桓公河内太守郭沫于怀，列三屯为之。莫食尽，送妻子为质，请敌于耀。敌毕，复应城固守。耀怒，臣莫妻子于河而攻之。莫欲投李举于新郑，举使其生郭宋迎之，兵少不敢进。会刘琨遣参军张昭率先卑五百余骑诣长安，道阻不通，还过举营。举睡诏，使击汉兵。汉兵望见先卑，不战而走。莫遂率众归举。汉主聪赵耀还屯蒲坂。秋，赵冉攻北地，屈允拒之，冉众怒而死。石勒使命周俊月食户口，户出帛二匹，谷二斛。冬十月，以张石为都督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十一月，汉主聪以晋王粲为相国，大单于，总百魁。粲少有俊才，自为宰相，骄奢专恣，远贤亲佞，严苛必谏，国人始恶之。周协以其父遗言，引无人之怨谋作乱，使吴兴公曹徐父 脚称叔父丞相从事中郎札之命，收合徒众以讨王导刁邪，豪杰悉然附之。孙浩族人毕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。三年春正月，徐父杀吴兴太守袁秀，有众数千，欲奉周札为主。札闻之大惊，以告义兴太守孔侃，挟之札意不同，不敢发，复党惧，攻复杀之，孙弼亦死。札子胥亦聚众应付，左丞相睿亦发兵讨之。王导曰：今少发兵则不足以平寇，多发兵则根本空虚。叙族弟黄门侍郎言中国有谋，请独使言往，足以诛叙。睿从之。言昼夜兼行，至郡将入，欲叙于门，谓叙曰：当与君共议孔府君，有所论。叙不肯入，言谦逼与拒，坐定。言谓孔侃曰：府君何以治贼在座？叙衣中常制刀，即操刀逼言。言斥郡传教吴增格杀之。言因欲诛邪，札不听，委罪于从兄少而诛之。言不归家行母，遂长驱而去，母狼狈追之。睿以札为吴兴太守，言为太子右卫帅，以周氏无知豪妄，故不穷志，辅邪如旧。召平东将军宋哲屯化阴。城主雄立后人事。二月丙子，以琅琊王睿为丞相、大都督，督中外诸军事；南阳王宝为相国，荀祖为太尉，领豫州牧。刘琨为司空，都督兵冀幽三州诸军事。琨辞司空，不受。南阳王摩之败也，都督陈安往归世子宝于秦州。宝命安将千余人讨叛羌，宠待甚厚。宝将张春及之，赠安，云有异志，请除之。宝不许。春哲扶刺客以刺安。安披疮，迟还陇城，遣使一宝，贡献不绝。赵进拓跋伊卢爵为代王，至官署，时代长山二郡。伊卢请兵州从事雁门莫寒于刘琨，琨遣之。寒不欲行，琨曰：以兵州单弱，无之不才，而能自存于胡阶之间者，代王之力也。吾轻身节资，以长子为质而奉之者，庶几为朝廷雪大耻也。卿欲为忠臣，奈何惜共事之小成，而忘殉国之大节乎？往事代王为之负心，乃益州之所赖也。韩遂行，伊卢甚重之，常欲参大祭。伊卢用法言：国人犯法者，或举步就诛，老幼相携而行。人问何之，曰：枉就死，无一人敢逃逆者。王敦潜、陶侃、甘卓等讨杜涛，前后数十战，涛将士多死，乃请降于丞相睿，睿不许。 涛为南平太守应瞻书，自陈西与瞻共讨乐乡，本同休妻，后在乡中据死求生，遂相结聚。唐以旧交之情为明往直，使得书城蒙府策列意图，或北清中原，或西取李雄，以赎前迁，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也。詹未启成其书，且言讨益州秀才素有轻望，为乡人所逼，今悔恶归善，以命时抚纳，以系江乡之民。瑞乃使前南海太守王运受涛降，赦其反逆之罪，以涛为巴东监军。涛既受命，诸将犹攻之不已，涛不生愤怒，遂杀运复返，遣其将杜洪、张燕杀临川内史谢痴，遂献豫章。三月，周访基彦斩之，洪奔临贺。汉大赦，改元建元。浴血于汉东宫延明殿，太帝亦悟之，以问太傅崔伟、太保许霞。伟霞睡意曰：主上往日以殿下为太帝者，欲以安众心耳，其志在晋王久矣，王公以下莫不惜止复之，今复以晋王为相国，与夷危重，于于东宫，万机之事无不由之，诸王皆至迎兵以为羽翼，世事已去，殿下非徒不得利也，朝夕且有不测之危，不如早为之计。仅四位精兵不减五千，相国轻挑，正凡一刺客耳。大将军无日不出，其营可袭而取，余王病幼，故意夺也。苟殿下有意，二万精兵只顾可得。古行入云龙门，素未之事，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？大司马不虑其为义也。亦服从。东宫舍人荀彧告韦霞劝义谋反，汉主聪收韦霞于赵狱，假以他事杀之，使冠威将军补抽将兵坚守东宫，晋义不听朝会，亦忧惧不知所为，上表岂为庶人，并除诸子之封，褒美晋王，请以为嗣，抽义而服通。汉青州刺史曹仪进得齐鲁监郡县，自镇临淄，有众十余万。临河治戍，石勒表称已有专据东方之志，请讨之。汉主聪恐勒灭夷，不可复制，弗许。聪纳中护军晋准二女月光、月华，立月光为上皇后，刘贵妃为左皇后，月华为右皇后。左司隶陈元达极谏，以为并立三后非礼也，聪不悦，以元达为右光禄大夫，外事忧宠，实夺其权。于是太尉范龙等皆请以位让元达，聪乃复以元达为御史大夫，一同三司。月光有会行，元达奏之，聪不得已废之。月光惭愧自杀，聪恨元达。下四月，大赦。 六月，道发汉霸杜二陵及博太后陵，得金帛甚多。诏收其余以食内府。辛巳，大赦。汉大司马曜攻上党。八月癸亥，拜刘琨之众于襄垣。曜欲进攻阳曲，汉主聪遣使谓之曰：“长安未平，以以为先。”曜乃还屯蒲坂。陶侃与杜涛相攻，涛使王贡出挑战，侃遥谓之曰：“杜涛为益州小吏，盗用库钱，赴死不奔丧，卿本家人，何谓随之？天下宁有白头贼也？”贡出横角马上，闻侃言，脸容下角。侃之可动，复遣使谕之，结发为信。贡遂降于侃，涛众溃，遁走，到死。侃与南平太守英瞻进克长沙，襄州西平。丞相睿、程志设其所部，进王敦镇东大将军，假都督江阳、荆襄、交广六州诸军事，江州刺史。敦使自选至刺史以下，进意骄横。初，王如之降也，敦从帝郎爱如骁勇，请敦配己麾下。敦曰：“此辈险汉难续，汝性倦疾，不能容养，更成祸端。”冷故请，乃与之。冷至左右，甚加宠遇。如硕与敦诸将决射争斗，冷仗之，如深以为耻。及敦前续意志，冷每见之，敦怒其一己，密使人击如，令杀冷。如因闲宴，请见武为欢，冷许之。如见武见前，冷恶而喝之。如执前杀冷，敦闻之，扬惊，亦捕如诛之。初，朝廷闻张光死，以侍中第五一为安南将军，兼京梁义宁四州诸军事。荆州刺史，自武官出。杜曾迎衣于襄阳，为兄子娶一女，遂聚兵万人与一分据汉沔。陶侃既破杜涛，乘胜进击曾，有轻曾之志。司马鲁田谏曰：“凡战当先料其将，今使君诸将无及增者，未亦可逼也。”侃不从，进为增于石城。增军多骑兵，密开门突侃阵，出其后反击之，侃兵死者数百人。增将趋顺阳，下马拜侃，告辞而去。时荀松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，屯渊。曾引兵围之，松兵少食尽，欲求救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览。松小女冠，年十三，率勇士数十人于城突围夜出，且战且前，遂达拦锁。又为松书求救于南中郎将周访，房前子府率兵三千与览共救松，曾乃遁去。曾复至监于松，求讨丹水贼以自效，松许之。陶侃谓松书曰：“杜曾凶狡，所谓吃枭十亩之物， 此人不死，周土未宁，足下当至无言。松以渊中兵少，借曾为外援，不从。曾复率流亡二千余人为襄阳，数日不克而还。王敦鄙人吴兴前奉，及陶侃之功，屡毁之。侃将还江陵，欲一敦自陈。朱嗣及安定皇甫方回谏曰：“攻入必不出。”侃不从。既至，敦留侃不遣，左转广州刺史，以其从弟丞相军资季九义为荆州刺史。荆州将吏郑潘、马俊等议敦，上书刘侃，敦怒不许。潘等以侃使灭大贼而更被处，众情愤婉，又以义济力难事，遂率其徒三千人屯云口，西营杜增。义为潘等所袭，奔于江安。杜增与潘等北营第五一以拒义。义都诸军讨增，复为增所败。敦义潘长砍封之，披甲持矛将杀砍，出而复还者硕四。砍正色曰：“使君雄断，当裁天下，何此不绝乎？”因起如策。咨议参军梅陶、长史陈班言于敦曰：“周防与砍亲因，如左右手，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？”敦一解，乃设圣传以见之。砍便夜发，敦引其子瞻为参军。初，胶州刺史顾密卒，周人以密子寿领周氏，帐下都梁硕起兵攻寿，杀之。硕遂专治胶州。王基自以道据广州，恐王敦讨之，更求胶州，会杜洪一击降。敦欲因击以讨硕，乃以降杜洪为基功，转胶州刺史。击至玉林，硕迎前刺史修泽子战行州事以拒之，击不得进，乃更与杜洪及广州将温绍、胶州秀才刘审谋复还据广州。陶侃至始兴，周人皆言宜观察形势，不可轻进。侃不听，直至广州，诸郡县皆以迎击矣。杜洪遣使伪降，侃知其谋，进击洪，破之，遂执刘审于小贵，遣都护许高讨王基，走之，即病死于道。高掘其尸，斩之。诸将皆请常胜及温绍，侃笑曰：“吾威名已著，何事遣兵？但一函旨，自定耳。”乃下书谕之。少惧而走，追获于始兴。杜洪亦王敦降，广州遂平。侃在广州无事，则招运百辟于斋外，募运于斋内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吾方致力中原，故而忧异，恐不堪事，故自劳耳。”王敦以杜洪为将，宠任之。九月，汉主聪使大鸿胪赐石勒公使，册命勒为陕东伯，得专征伐，拜刺史、将军、守宰， 封列侯，遂晋级上。汉大司马曜寇北地，诏以屈允为大都督、骠骑将军以御之。冬十月，以所琛为尚书仆射、都督攻城诸军事。曜进拔平邑，太守梁肃奔万年。曜转寇上郡，屈允去黄白城，军于灵武，以兵弱不敢进。帝屡征兵于丞相宝，宝左右皆曰：“腹蛇噬首，壮士断腕，今胡寇方盛，且宜断陇道以观其变。”从事中郎裴显曰：“今蛇已噬头，头可断乎？”宝乃以镇军将军胡松行前锋都督，许诸军籍乃发。屈允欲奉帝往救宝，所琛曰：“宝得天子，必逞其私志。”乃止。于是自长安以西，不复供奉朝廷，百官饥乏，才旅以自存。凉州军士张兵得喜，闻曰：“皇帝行喜，献于张石。”辽属皆贺。石曰：“是非人臣所得留，遣使归于长安。”四年春正月，司徒梁芬以追尊吴王晏，右仆射所琛等引魏明帝诏，以为不可，乃赠太保，谥曰孝。汉中常侍王审宣怀、中宫仆射郭一等皆宠幸用事。汉主聪游宴后宫，或三日不省，或百日不出。自去冬不侍朝，正是一为相国粲，为杀生除败，乃使神等入白之。神等多不白，而自以其私意决之，故勋旧或不续。而奸佞小人有数日至二千担者，军旅遂起，将士无钱帛之赏，而后宫之家赐及童仆，动至数千万。神等车服地设余于诸王，子弟钟表为首令者三十余人，皆贪残为民害。晋准合宗赵氏之。郭一余准皆有怨于太帝意，一位相国粲曰：“殿下光文帝之世孙，主上之嫡子，四海莫不主心，奈何欲以天下与太帝乎？且臣闻太帝与大将军谋，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乱，事成许以主上为太上皇，大将军为皇太子，又许魏军为大单于。三王处不宜之地，并握重兵，以此举事无不成者。然二王贪一时之利，不顾父兄，事成之后，主上岂有权理？殿下兄弟故不待言，东宫相国单于当在武陵兄弟，何肯与人也？今祸期甚迫，宜早图之。臣屡言于主上，主上笃于有爱，以臣刀具之余，终不知信。愿殿下勿泄，密表其状。殿下倘不信臣，可召大将军从事中郎王丕、魏军司马刘吞，假之恩义，许其归守以问之，必可知也。”粲许之。以密谓丕吞曰：“ 二王逆状，主上及相国惧之之矣，卿同之乎？二人惊曰：“吾之。”一曰：“兹事已决，吾连卿亲旧并见足耳。”因虚膝流涕。二人大惧，叩头求哀。一曰：“吾未卿计，卿能用之乎？”相国问卿，卿但云有之。若则卿不先起，卿即云：“臣诚负死罪，然仰为主上宽仁，殿下敦睦，苟言不见信，则陷于污贱不测之诛，故不敢言也。”皮吞许诺。灿召问之，二人志不同时，而其辞若一，灿以为信然。晋准赋税灿曰：“殿下已自居东宫以领相国，使天下早有所系。今道路之言，皆云大将军、魏将军欲奉太帝为变，期以济春。若使太帝得天下，殿下无容足之地矣。”灿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准曰：“人告太帝为变，主上必不信，以缓东宫之进，使宾客得往来。太帝雅好待世，必不以此为贤，轻薄小人不能无迎合太帝之意为之谋者。然后下官为殿下露表其罪，殿下收其宾客与太帝交通者拷问之，欲辞既拒，则主上无不信之理也。”灿乃令补抽引兵去东宫。少府陈修、左卫将军卜崇为人清直，素务神等，虽在工作未尝逾语，神等深及之。侍中卜干为修崇曰：“王神等势力足以回天地，卿辈自料亲贤属于斗武陈蕃。”修崇曰：“吾辈年逾五十，职位已崇，唯欠一死耳，死于忠义乃为得所，安能俯首低眉以示燕树乎？去以补功，勿复有言。”二月，汉主聪出临上丘阁，命收陈修、卜崇及特进齐无达、太中大夫公师玉、尚书王衍、田心、大司农朱邪并诛之，解宦官所恶也。卜干弃谏曰：“陛下方侧袭求贤，而一旦录卿大夫欺人，解国之忠良，吾乃不可乎？届使修等有罪，陛下不下之有司，曝明其状，天下何从知之？诏尚在臣所，未敢宣露，愿陛下熟思之。”因叩头流血。王审斥干曰：“卜侍中与俱召乎？”从拂衣而入，免干为庶人。太宰河间王毅、大将军渤海王夫、御史大夫陈元达、金子光禄大夫西河王衍等皆意却表谏曰：“王审等搅弄诏旨，欺侮日月，内诏陛下，外宁相国，威权之重谋于人主，多数奸党独留海内，只修等忠臣为国尽节，恐发其奸状，故巧为诬陷， 陛下不察，俱加极刑，痛彻天地，咸于商惧。今一进魏殄，巴蜀不宾，石勒谋拒赵魏，曹仪欲望全齐，陛下心腹四之，何处无患？乃复以神等助乱，诛乌贤，戮扁鹊，臣恐遂成高荒之急，后虽救之，不可及矣。请免神等官，复有司治罪。从仪表示神等，笑曰：“群儿为元达所引，遂成痴也。”神等顿首泣曰：“臣等小人，过蒙陛下识拔，得洒扫闺阁，而王公朝事及臣等如仇，又深恨陛下，愿以臣等高顶祸，则朝廷自然拥慕矣。”聪曰：“此等狂言常然，请何足恨乎？”聪问神等与相国粲，粲盛称神等忠卿。聪曰：“封神等为列侯。”太宰翼有义阙尚书极谏，聪大怒，手坏其书。三月，亦愤恚而卒。亦素忠直，陈元达以之为元，得进见证，及卒，元达哭之痛，曰：“人之云王，邦国舔瘁，吾既不复能言，安用默默苟生乎？归而自杀。”初，代王伊卢爱其少子比言，欲以为嗣，使长子六修出居新平城，而处其母。六修有骏马，日行500里，伊卢夺之，以与比言。六修来朝，伊卢使拜比言，六修不从。伊卢乃作比言于其不辇，使人导从出游。六修望见，以为伊卢，伏夜露左。至，乃比言，六修惭怒而去。伊卢召之不至，大怒，率众讨之，为六修所败。伊卢微服逃民间，有见妇人识之，遂为六修所弑。拓跋普根先守外境，闻难来复，攻六修，灭之。普根戴笠，国中大乱，新旧猜嫌，迭相诛灭。左将军魏雄，信义将军姬旦，九左伊卢为众所附，谋归刘坤，乃言于众曰：“闻旧人继新人汉战，欲尽杀之，将奈何？”晋人及乌桓皆惊惧曰：“死生随二将军。”乃与坤质子尊率晋人及乌桓30000家，马牛羊100000头归于坤。坤大喜，亲诣平城抚纳之。坤兵由是复阵。夏4月，普根卒，其子始生，普根母为氏立之。张时下令，所部利民有能举其过者，赏以布帛羊米。贼曹左高昌为锦曰：“今明公为政，事无巨细，皆自决之。或兴师发令，辅朝不知，万一为师，谤无所分，群下畏威，受成而已。如此虽赏之千金，终不敢言也。 未宜少损聪明，凡百正事皆严访群下，使各尽所怀，然后采而行之，则加言自治，何必赏也。十月从之，增锦卫三等。时遣将军王该率部骑5000入援长安，且送诸郡共计。召拜时都督陕西诸军事，以石地茂为秦州刺史。石勒使石虎攻刘演于领丘，幽州刺史段匹堤使其弟文渊救之，虎拔领丘，演奔文渊军，虎获演地起已归。宁州刺史王逊严蒙喜诛杀。五月，平夷太守雷兆、平乐太守董霸率3000余家叛，降于城。六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秋七月，汉大司马曜为北地太守屈昌，大都督屈允将部骑30000救之。要绕城纵火，烟起蔽天，使反见戴允曰：“郡城已陷，往无及也。”众惧而溃。要追拜允于磐石谷，允奔还灵武，要遂取北地。允姓仁厚，无微断，习以爵位越人。新平太守竹辉使平太守杨相、扶风太守竹爽、安定太守焦松皆领征镇仗节加侍中常侍，村务主帅，小者有假银青将军之号，然恩不及下，故诸将骄自而士卒离怨，关中危乱。允告急于焦松，松素无允曰：“须允困，当救之。”要进至荥阳，渭北诸城西溃。要获建威将军卢允、散骑常侍梁伟、少府黄甫阳。要素闻允贤，慕生至之，既见，赐之酒曰：“吾得子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允曰：“身为晋将，国家丧败，不敢求生，若蒙公恩，速死为幸。”要曰：“亦是也。”赐之剑，令自杀。梁伟妻心事美色，要召见，将弃之。心事大哭曰：“妾夫已死，亦不独生，且一妇人而是二夫，明公又安用之？”要曰：“真女也。”一听自杀，皆以礼葬之。汉主聪立故张后侍婢樊氏为上皇后，三后之外配皇后喜寿者复有7人，必宠用事，行赏紊乱。大将军夫朔涕泣切见，聪怒曰：“汝欲乃公速死也，何以朝夕生来哭人？”夫忧愤，发病卒。河东平阳大荒，流民剽者15-6。石勒遣其将10月率计20000屯兵州，招纳流民，民归之者20万户。从前使让乐，乐不受命，前与曹仪相结。八月，汉大司马曜逼长安。九月，汉主宴群臣于光极殿，引见太帝懿。懿容貌憔悴， 鬓发苍然，涕泣沉泻，从亦为之痛哭，乃纵酒极欢，待之如初。焦松、烛辉、宋哲皆引兵救长安。散骑常侍化及兼京兆、平邑、弘农、上洛四郡兵屯霸上，皆为汉兵强，不敢进。相国宝遣胡松将兵入援，击汉大司马曜于灵台，破之。松恐国威复振，则屈所势胜，乃率城西诸郡兵屯渭北不进，遂还怀里。要攻陷长安外城，屈允所称退保小城以自固，内外断绝，城中积甚，米斗值金二两，人相食，死者太半，亡逃不可治，为凉州一众千人死守不移。太仓有屈数十柄，屈允谢之为州以攻地，继而易进。冬十一月，帝泣谓允曰：今穷厄如此，外无救援，当忍耻出降，以活市民。因叹曰：误我事者，屈所二公也。使侍中宗敞送降笺于曜，所称钱流敞，使其子说曜曰：今城中时有卒之一年，未易克也。若许琛以仪同万户郡公者，请以城降。曜斩而送之，曰：帝王之师以易行也，孤将兵十五年，未尝以诡计败人，必穷兵极势，然后取之。今所称所言如此，天下之恶一也，则相为戮之。若兵时审未尽者，便可勉强固守，如其粮竭兵危，亦以早误天命。甲午，宗敞至曜营，以谓帝城杨车、肉坦、贤弼、余趁处东门降，群臣豪气，攀车直地守，帝亦悲不自生。御史中丞平易吉朗叹曰：吾志不能谋，勇不能死，何忍君臣相随，北面是贼虏乎？乃自杀。要焚趁受毙，使宗敞奉帝还宫。丁酉，迁帝及公卿以下于其营。辛丑，送至平阳。壬寅，汉主聪临光极殿，帝起手于前。屈允伏地痛哭，伏不能起，聪怒求之，允自杀。聪以帝为光禄大夫，封淮安侯，以大司马曜为假黄钺大都督，都陕西诸军事，太宰封秦王，大赦，改元林家，以屈允忠烈赠车骑将军，是节敏侯，以所称不忠斩于都市。尚书梁允、侍中梁瑞等及诸郡守皆为曜所杀。化及奔南山。甘宝论曰：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时而起，幸身祖有若城府，而能宽绰以容纳，行术数以御物，而知人善采拔，于是百姓举能，大象始构。世宗成基，太祖继业，贤处意图， 用容前列。至于世祖，遂享皇籍，人以后下，俭以足用，和而不迟，宽而能断。演唐虞之旧狱，版征硕于八荒。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宴，虽太平未洽，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。武皇既崩，山陵未干而变难既起，宗子无围城之柱，师隐无巨瞻之贵，朝为一州，西城节职，国政敌夷于乱人，进兵外散于四方，方月无军实之阵，关门无节草之故，荣节称制，二帝失尊，何哉？树立失权，托付非才，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。夫积广则难清，根深则难拔，礼节则不乱，交节则不迁。昔之有天下者，所以能长久，用此道也。周自后继爱民，十六王而无使君之，其积积数本，如此其故。今晋之兴也，其创基立本，故异于先代矣。加以朝寡纯德之人，相伐不二之老，风俗淫僻，耻上失所，学者以庄老为宗而触六经，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见明简，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洁信，进士者以苟德为贵而鄙居正，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孝勤客，是以刘宋吕颜治道，赋闲美究邪正，皆谓之俗吏。其倚仗虚旷，以恶无心者，皆名重海内。若夫文王日昃不暇时，众山府夙夜非懈者，盖共吃畜以为灰尘矣。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时，情特奔于祸欲之途，选者为人则官，官者为身则利，士族贵戚之子弟，灵脉超越，不拘资次，悠悠风尘，皆奔敬之事，列官千百，无让贤之举。子珍著崇让而莫之省，子雅至九班而不得用，其妇女不知女工，任情而动，有逆于旧姑，有杀戮窃应，父兄服之罪也，天下莫之非也。礼法行政于此大坏，国之将亡，本必先颠，其此之谓乎？故观阮籍之行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；察宇纯贾充之争，而见诗隐之多僻；考平吴之功，而知将帅之不让；思郭钦之谋，而悟戎狄之有信；览傅玄刘毅之言，而得百官之邪。和赋闲之奏，前神之论，而读宠禄之章，民风国事既已如此，虽以中庸之才，守文之主治之，犹惧治乱，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？怀帝乘乱即位，积以强臣，闵帝奔波之后，徒守虚名，天下之事既去，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复取之矣。石勒为乐平太守韩据于殿城，据请救于刘琨。 昆心得拓跋衣卢之众，欲因其锐气以讨乐。姬旦魏雄谏曰：“此虽晋民，久沦异域，未习明公之恩信，恐其难用。不若且内收鲜卑之鱼骨，外抄胡贼之牛羊，闭关守险，务农息兵，待其孵化感意，然后用之，则攻无不济矣。”昆不从，悉发其众，命旦率部骑20000为前驱，昆屯广木为之声援。石勒闻旦至，将逆击之。或曰：“旦士马精强，其锋不可当，不若且引兵避之，深沟高垒以挫其锐，必获万全。”勒曰：“旦兵虽众，远来疲弊，号令不齐，何精强之有？仅寇敌垂至，何可舍去？大军一动，岂易中还？若旦乘我之退而逼之，故逃溃不暇，焉得深沟高垒乎？此自亡之道也。”力斩言者，以孔常为前锋都督，令三军，后出者斩。乐据险要，设疑兵于山上，前设二伏，处轻骑与旦战，佯为不胜而走。但纵兵追之，入伏中，乐前后夹击旦军，大破之，或铠马万骑。旦雄率骑千余奔代郡，韩据弃城走，兵土震骇。12月乙卯朔，日有食之。司空长史李弘以兵州降石勒，刘琨进退失据，不知所为。段匹堤遣信邀之，即位。昆率众从飞狐奔济，匹堤见昆甚相亲重，与之结婚，约为兄弟。乐分徙阳曲乐平民于襄国，至守宰而还。孔常攻姬旦于代郡，杀之。常等攻贼帅马延冯朱，久而不克。司寄兵掩流民数万户在辽西，敌相招引，民不安业。乐问计于濮阳侯张斌，斌曰：“颜朱本非公之深仇，流民皆有练本之志，仅班师阵旅，选良牧首使招怀之，则幽蓟之寇可不日而清，辽西流民将相率而至矣。”乐乃召常等归，以5岁令李回为义北都护，兼高阳太守。马延士卒素服回威德，夺叛延归之，延惧而出走，赴水死。冯朱率其众降，回徙居义京。流民归之者相继于道，乐喜，封回为义阳子，赠张宾义千户，进位前将军。宾故辞不受。丞相瑞闻长安不守，出师路次，公患甲胄，移袭四方，克日北征，以漕运击期，斩都运令使淳于伯，行者以刀试柱，血逆流上，至柱末2丈余而下，观者咸以为冤。丞相司职刘伟上言：“伯罪不至死，请免从事中郎周延等官。” 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书引咎，请解职。瑞曰：“正行失中，皆无暗色所致，一无所问。”伪姓刚杰，当时名士多批弹劾，瑞率皆容待，由是众怨皆归之。南中郎将王涵敦之兄也，以足强畏险，骄傲自恣，亦请参佐及首长至20余人，多非其才。伪合奏函，文治甚苦，事虽被寝，而王氏审计及之。丞相瑞以少婿为冀州刺史，婿女婿广平刘霞聚众合己之间，瑞以霞为平原内史，拓跋普根之子右卒，国人立其从父玉律。